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刚刚的旅途当中呢，我们通过三段相声了解了逮贼的故事啊。下面跟你说一说我们的人民警察智斗小偷的故事，也就是那段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里所说的故事。这段小品是朱时茂与陈佩斯以吃面条确立他们的表演风格之后的另外一个表演高潮。两个人在小品当中的位置关系由之前的平等关系变成了矛盾关系，这次尝试为他们之后的一系列小品探索出了新的出路。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陈佩斯还主动参与了粘土动画《警察与小偷》的制作，这部动画的原型就是当年那段小品啊，可见这段小品影响力之大。下面呢，咱们来欣赏朱时茂、陈佩斯表演的小品《警察与小偷》。 你在这盯着啊，哎，我去撬保险柜。哎，来， 没有人吧？ 呀，啊， 哎，我害怕。 你怕什么？ 警察， 这是帽 子，帽子我也害怕。 打一通。 我说大哥，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得有点法治观念呢。您别误会我，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弄不着，他也得判几年。 我什么吃 让不让命？ 不准打瞌睡啊。 不敢， 好好盯着。 对对对对，快一点，手脚利索点。哎呦我天哪，什么东西。 同志，同志，借个火。借个火， 火柴。火柴，这不是吗？打火机行吗？ 当然可以， 打火机。 同志别走，没点着啊。 没点着，没点着，咱们。 你冷吗？你有病？有事儿？你有任务？ 有任务。 我是这片管警，我怎么不知道啊？ 没敢告诉你们。 那就是特殊任务了。 对对，是很特殊的任务。 那我就不问了。 你千万别问，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我 不问不问。 您走啊。 啊， 您慢走。 我还没。 您慢走。 行， 不再聊会儿了。 再聊会儿啊？那就再聊会儿嘛。 我说这个干什么？ 抽烟啊？抽烟吗？ 抽吧。 不敢。不会啊。 不会。 同志，哪个派出所的？ 我 啊， 我啊，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 后来 不是 啊，调分局了。 就是啊，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又 调哪儿了？ 法院。 啊，在法院工作。 我去了几趟，我就又 调哪儿了？ 进了第四监狱。 啊，调劳改局工作了。 对，归那儿管 啊。 好，知道了。 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 可不是嘛，真得干活 啊。啊，你们也干活？ 谁跑得了啊。 那奖金一定很高吧？ 奖金 啊？ 没有。 补贴呢？ 还有补贴 啊？ 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你看这没有啊。 假期长吧？ 那不可能给咱们假呀。 那你们白干 啊，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 哎，咱不能发牢骚。 对，不能发牢骚。 那你这出来， 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放风 啊？哎，特殊任务忘了， 要保密。 我老吧， 同志，同志， 没靠着说话的。 哎，同志有事吗？ 我没什么事儿。 我没说你， 哦， 同志， 哎， 我问个路， 啊，问路问什么地方？ 幸福大街咋走呢？ 哦，幸福大街，顺着这条路上去，一直走， 往那面一拐就到了。那 知道吧？不清楚啊？ 那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 拐弯就到了。 哦，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啊，路口有个街牌。 谢谢你啊。 哎呀，不客气。 哎，反了，这边 好厉害呀。 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 我敢跟他逗吗？我那个干你们这行真是， 哎，应该说干咱们这行 啊。对，干咱们这行真是不错。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 这和你们在劳改农场不一样啊。 你完全不一样啊。 在社会上，你只要是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 只要尊重别人，别人就能尊重我。 我们是人民警察吗？ 哦，对， 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 可不是，我刚穿上这身衣服。那个同志，您呢？ 我不长，20年， 我落他手里了。您多批评， 批评我谈不上。看到不合适的，我就想说两句。 您说说吧。 一个警察嘛，应该讲究一点仪表。 啊， 你看你这个样子， 怎么了？ 站都没个站相。 我 要挺胸，昂头。你会不会挺胸昂头？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 您看出来了， 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 没错，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随便摸了一下溜出来了，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 你看，再说你这个看人吧，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 谁？我 啊？ 我看人是偷偷摸摸了吗？ 你看看， 没有啊。 你看，要从眼睛中间看人。 从眼睛中间 啊？ 从这 儿啊？ 那我说 啊， 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 你看着我， 从眼睛中间。 对，哎，你别对眼儿啊，你直视着我。哎，别走。哎，直视着我，说话。 说什么？ 随便说。 那我就全说了。 说。 本人陈小二，男，24岁，民族汉，家住罗关胡同104号，被捕前系小偷公司，住1路4路公共汽车特派员。 真幽默呀。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吗？ 啊，可不都这么说吗？ 所以你都背熟了吗？ 啊，是背熟了。 你就是说话的时候 没有底气。 这不是心里虚吗？ 你再说一遍。 本人陈小二。 哎，不，你再说点别的。 不会了。 这么说吧，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现在正在作案啊。哎， 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啊，哎， 看不见呢。 我说是比方说， 不是比方，您怎么知道的？ 比方说， 是有一个人， 对，从实战出发，就是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 撬保险柜。 对， 你怎么知道？哎， 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我天生胆小。 这时候你怎么办？ 和我没关系。 不，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 有， 我最多算协同。 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哎呀，我没让你举手。 哦，后面人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 好，对呀， 啊， 练习练习。 站住，不许动。 我没动。 举起手来。哎呀，我没让你呀，你看。 那我以为说我呢。 你试试。 啊，对了，我是警察。 哎， 我是警察，我是警察。 站住，不许动。 那他要打我呢？ 嗨呀，你还没等他动手，你就飞起一脚，直踢他的要害。 这招管用吗？ 肯定灵。 是吗？ 你试试。 站住，你站站。 哎哎哎哎哎。你说话要有力量， 有力。 嗯， 站住！ 哎呀，你冲着我来， 我冲着您 啊！ 您就好比 你的对手， 不敢。 哎呀，怎么不敢呢？你看你是冲着我来， 好，冲着您 啊！ 站住！ 行了，你大点声啊！站住！ 好。 不许动！ 不错， 举起手来！ 再来！ 哎， 哎呀，糟了！对不起，踢着您了吧？踢坏了没有？ 还好，我练过。 是吗？您可真棒啊！再教我一招吧。 够用了。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哎，哎，您上哪儿去？ 啊，我到那边去看看。 您看什么去？ 我随便看看嘛。 啊，随便看。 碰着这么个笨蛋。 哎，您说一会儿再见。 笨蛋， 好，再见，再见。 站住，不许动，举起。 哎，哎，哈，需要帮助吗？ 我想要过马路。 走，我扶你过去。走。 不用你。 走吧。 不用你。 哦，对，我是警察。 你是警察？ 我是警察。你摸，摸到了吗？ 你真是警察？ 真的是。 您等一下啊，停车，停下来，等一等，不许走了。说你呢，停车。 有车吗？ 啊，当然。我都让他们停下来等着您呢。 谢谢你，警察叔叔。 哎呦，瞧您客气什么呀，这不是应该做的吗？那个什么，您扶着我。 哎， 咱们走啊。 哎， 慢点走啊。上马路沿小心一点。好嘞， 谢谢。 不客气。 明天见。 明天见。 我是警察。 我怎么了？ 需要帮助吗？ 我回家。 哦，您回家。 嗯， 哦，回家是吧。啊，您认识回家的路？ 这条路我走了30年了。 肯定认识。 肯定认识。 哎呀， 同志， 哎， 我可以走吗？ 啊，再见。 哦，好，再见。 再见。过。这大半夜的也没一个车过一过，让我指挥指挥。你看 这儿走。 我是警察，需要帮助吗？ 哎呀，成了，快走啊。 小偷 站住！ 不是你大吼什么呢？ 不许动！ 你大吼， 举起手来！ 这 敢动吗？这炮！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手？ 什么时候？刚学的，哼，不知道吧？ 哼！你干什么呢？ 干什么？ 再来一下！ 喂，报告，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 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靠在一起 啊！对对对，是这样，没错，让你跑跑不了了。 就他一个吗？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靠在一起 啊！对对对，是这样，没错，让你跑跑不了了。 就他一个吗？ 一共两个。 那个呢？ 在外面放风。 你怎么知道的？ 事先商量好的，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 那个放风的呢？ 放风呢？ 放风呢？ 陈小二 到。 性别 男， 年龄 24岁， 职业 小偷公司，住一楼4路公共汽车。 我是小偷，我是小偷吗？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是小偷啊！我怎么会是小偷呢？ 我说别哭了 啊！ 你还要立功表现吗？ 哎呀，不行！ 行了行了，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 谁拿你东西干什么？你搬了你啊！ 这不是钱包？ 习惯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起这抓贼的段子，在传统相声当中最有名的要数这造厨了。先给您解释一下这造厨啊，造厨这个词是一个现代不太常用的词了，意思就是下厨做饭。这段相声主要说的是一位厨师父亲带着儿子去给人家帮忙做饭，顺便把偷来的东西藏在儿子身上，因为偷太多了，最后暴露的故事。因为是传统段子，所以很多相声艺人都说过，比方说高德明、福宝人、田立和、高英培与孟凡贵等等，每位艺人表演起来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风格。高德明的版本嗓音洪亮，以说和逗见长；田立和以人物模仿见长；高英培的表演口风紧凑，贴近生活。今儿呢，咱们来欣赏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这版本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为您特别节选了其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请您谅解。 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啊，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啊， 预备的东西也多。 你们去了，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你们行吗？ 我爸爸叫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个跳走了， 搁在提盒里头 啊，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哦， 不用提盒， 那你们这东西 都在身上带着。 身上怎么带？ 看过戏法吗？ 中国戏法。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哦，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是吗？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这不好带。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猪肉就搁这儿了。 有20多斤牛羊肉， 嗯，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这不掉下来吗？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嗯，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猪油、 板油，拿过来我得给贴两肋上。 哎，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嗯，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嗯， 我穿的是套裤。 什么叫套裤？ 就是管我两条腿儿。 哦， 这套裤呢，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嗯， 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浮起来有用。 有什么用？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这还白米饭？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嗯，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嗯， 我浮着。 香油可不好拿。 好浮。 这怎么办？ 我找了一个大肠。 猪大肠啊？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 罐里拿绳一系， 嗯，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了， 当腰带了。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粉丝你就别拿了， 这得缝着。 这怎么缝？ 我把它泡软和了， 嗯， 缠在脖子上。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真有办法。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就是淀粉。 哎，拿水泡了 这个呀。 啊， 你就别弄它了。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是啊，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啊， 冬景天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嗯，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哎，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这就别拿了。 这个好放啊，对，别拿 啊。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你瞧，算得真清楚。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啊。 裤腰带上拴2根绳儿， 嗯， 绳儿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嗯，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嘿，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脚行， 让你走。 我也走不动了。 你怎么走不动了？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可不是吗？ 怎么办 啊？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是啊， 我有主意。 什么主意？ 我掏耳朵。 你干嘛掏耳朵？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是吗？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哎，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呦，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造厨》的片段。在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为您选择的这几段跟抓贼有关的小品相声，除了逗您一笑之外，还有一目的，就是希望听过这些小品相声之后呢，您能多少的增添一点防范意识，不要给这些小偷任何可乘之机。最后为您准备一首雪村的歌曲《抓贼》。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灵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黑影四处的流窜，溜到了水井的旁边，盯上了国家的财产，人民群众擦亮了双眼，看清了坏人的嘴脸，一个井盖值好几千块，怎能让坏人拿去卖钱？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